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六章，穿睡衣的食尸鬼，第十六集。 屋里一片沉默，只有赫敏把一本本书扔到这堆或那堆上，发出啪啪的轻响。罗恩坐在那里望着他，哈利轮番望着他们两个，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们采取的这些保护家人的措施，使他格外强烈地意识到他们真的要和他一起去，而且他们清楚地知道将会有怎样的危险。他想告诉他们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但他就是想不出够分量的话来。沉默中，隐隐传来四层楼以下维斯莱夫人的喊叫声。 大概吉尼在一个该死的餐巾环上留了点灰尘， 罗恩说。 真不明白，德拉库尔一家干嘛要在婚礼前两天就来？ 芙蓉的妹妹是伴娘，她需要来排演一下，可她年纪太小，自己一个人来不了。 赫敏说，一边对着与女鬼决裂拿不定主意。 哎，客人来了也缓解不了妈妈的压力指数， 罗恩说。 我们真正需要决定的。 赫敏说着，不假思索地把魔法防御理论扔进垃圾箱里，拿起欧洲魔法教育评估。 是我们离开这里之后到哪里去？海莉，我知道你说过你想先去哥德里克山谷，我也明白是为什么，可是我是说，我们不是应该首先考虑魂器吗？ 如果我们知道某个魂器的下落，我也会同意你的意见， 哈利说。他相信赫敏并不真的理解他想回哥德里克山谷的意愿，父母的坟墓对他的吸引只占一部分，他有一种虽然无法解释却很强烈的感觉，似乎那个地方有答案在等待着他。也许只是因为那里是他从伏地魔的杀戮咒下死里逃生的地方，现在他又面临挑战，需要重复这一壮举。哈利被那个地方吸引着，想去弄个究竟。 你难道不认为伏地魔可能派人监视哥德里克山谷吗？ 赫敏问。 他大概猜得到你一旦行动自由，首先就会去祭拜父母的坟墓，不是吗？ 这倒是哈利没想到的。他努力想找话反驳时，罗恩说话了，显然是循着自己的思路。 这个叫 RAB 的人， 他说， 知道吗？就是偷了真挂坠盒的那个人。 赫敏点点头。 他在字条里说要把它毁掉，对吗？ 哈利拉过背包，掏出那个假魂器。RAB 的那张字条仍然叠放在里面。 我偷走了真正的魂器，并打算尽快销毁它。 哈利大声念道。 是啊，如果他已经把它毁了呢？ 罗恩说。 说不定这人是个女的呢？ 赫敏插嘴说。 哎，不管是谁， 罗恩说， 我们的任务都少了一个。 是啊，但我们还是要争取找到真正的挂坠盒，不是吗？ 赫敏说。 弄清它是不是真的被毁掉了。 那么如果我们弄到了一个魂器，怎么把它毁掉呢？ 罗恩问。 这个嘛， 赫敏说， 我一直在研究。 怎么研究？ 哈利问。 我记得图书馆里好像没有关于魂器的书啊。 确实没有， 赫敏微微红了红脸说道。 邓布利多把这些书都转移走了，但他并没有把它们销毁。 罗恩腾地坐直身子，睁大了眼睛。 看在梅林裤子的份上，你是怎么弄到那些魂器书的？ 我没有偷。 赫敏说着，恳求般地看看哈利，又看看罗恩。 他们还是图书馆的书，虽然邓布利多把他们从架子上拿走了。如果他真的不想让人得到他们，我相信他会设置更大的障碍。 说重点， 罗恩说。 其实挺简单的， 赫敏声音小小地说。 我只施了一个召唤咒，你们知道，就是飞来飞去，然后他们就从邓布利多书房的窗户直接飞进了女生宿舍。 你是什么时候做这件事的？ 哈利既钦佩又不敢相信地看着赫敏问道。 就在邓布利多的葬礼后不久。 赫敏的声音更小了。 就在我们决定离开学校去找魂器之后，我上楼拿我的东西，我 我突然想到，我们对魂器了解的越多就越有利。当时宿舍里就我一个人，我试了试，没想到竟然成了。他们直接从敞开的窗口飞了进来，我就把他们收进了行李。 他咽了口唾沫，又恳求地说， 我相信邓布利多不会生气的，我们又不是要利用这些知识去制造魂器，不是吗？ 你听到我们怪你了吗？ 罗恩说。 好了好了，那些书究竟在哪儿？ 赫敏翻找了一会儿，从那堆书里抽出一本褪色的黑皮面大布头，他露出厌恶的神情，小心翼翼地把书递过来，就好像那是某种刚刚死去的东西。 这本书里详细讲述了如何制造魂器，尖端黑魔法揭秘，是一本很吓人的书，非常可怕，里面全是邪恶的魔法。我不知道邓布利多是什么时候把它从图书馆里拿走的，如果是在他当了校长之后，我敢说伏地魔已经从里面得到了他需要的所有知识。 如果他已经读过这本书，他为什么还要问斯拉格霍恩怎么制造魂器呢？ 罗恩问。 他接近斯拉格霍恩，只是为了弄清把灵魂分裂成七份后会怎么样。 哈利说。 邓布利多相信，李德尔向斯拉格霍恩打听这些的时候，已经知道怎么制造魂器。我想你是对的，赫敏。他很可能就是从这里得到的知识。 关于魂器的内容， 赫敏说。 我越读越觉得可怕，真不敢相信他居然弄了六个。这本书里警告说，分裂灵魂会使你的灵魂变得很不稳定，而那还只是制造一个魂器。 哈利想起邓布利多曾经说过，伏地魔已经超出了一般邪恶的范围。 还有办法让自己重新变得完整吗？ 罗恩问。 有。 赫敏干巴巴地笑了笑说。 但那是极其痛苦的。 为什么？要怎么做呢？ 哈利问。 忏悔。 赫敏说。 必须真正感受你的所作所为。书里有个注解，显然这种痛苦就能把你摧毁。我看伏地魔并没有打算这么做。你们说呢？ 对。 罗恩抢在哈利前面说。 那么书里有没有说怎么毁掉魂器呢？ 说了。 赫敏一边说，一边翻动松脆的书页，就像在检查腐烂的内脏似的。 因为书里提醒了黑巫师，他们必须让魂器上的魔咒多么强大才行。从我读到的内容看，哈利对付李德尔那本日记的做法，就是少数几种绝对可靠的摧毁魂器的方式。 什么？用蛇怪的毒牙刺他？ 哈利问。 呵，好啊，幸亏我没有这么多蛇怪的毒牙。 罗恩说。 我还发愁拿他们怎么办呢？ 并不一定是蛇怪的毒牙。 赫敏耐心地说。 必须是破坏力极强的东西，使魂器再也不能修复。蛇怪的毒牙只有一种解药，是极为稀罕的。 凤凰的眼泪。 哈利点着头说。 对极了。 赫敏说。 我们的问题是，像蛇怪毒牙那样破坏力极强的东西很少，而且带在身边十分危险。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因为把魂器撕碎、砸烂、碾成粉末都不管用。你必须使它再也无法用魔法修复。 可是，就算我们毁掉了它寄居的东西， 罗恩说， 它里面的灵魂碎片就不能跑出来，住到别的东西里吗？ 因为魂器和人的灵魂正好相反。 看到哈利和罗恩脸上不解的神情，赫敏急忙继续说道。 比如，罗恩，我现在拿起一把宝剑，刺穿你的身体，你的灵魂还是安然无恙。 那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罗恩说。哈利笑了起来。 确实，应该是。但我想说的是，不管你的身体发生了什么事，你的灵魂都会毫无损伤地继续活着。 赫敏说。 但是魂器正好相反，它里面的灵魂碎片之所以存活，完全依赖于它的容器，依赖于它那失了魔法的载体，不然它就无法生存。 我刺中那本日记，它好像就死去了。 哈利想起墨水像鲜血一样从被刺穿的书页里喷出来，还有伏地魔的灵魂碎片消失时的尖叫。 日记一旦被彻底毁掉，关在里面的灵魂碎片也就不能继续存活。在你之前，金妮也试过摆脱这本日记，把它扔在马桶里冲掉，但显然它又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且慢。 罗恩皱着眉头说。 那本日记里的灵魂碎片把金妮控制住了，对吗？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只要魔法容器完好， 它里面的灵魂碎片就能在接近容器的某个人的体内飞进飞出。我指的不是把它拿在手里很长时间，这跟身体接触没有关系。 他不等罗恩开口就继续说道， 我指的是感情上的接近。金妮把她的情感全部倾注于那本日记，就使自己变得非常容易受到支配。如果你过于喜欢或依赖魂器，就有麻烦了。 真不知道邓布利多是怎么回到那枚戒指的。 哈利说， 我为什么没有问问他呢？我从来没有真诚。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他想起了有那么多事情应该问问邓布利多，想起了自从校长死后，他觉得自己在邓布利多活着时浪费了那么多机会，没有弄清更多的事情，弄清一切。